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节目月费专享优惠又来啦！在1月7号至1月24号期间，预缴2月份月费最多的8位网友将会免费获邀出席1月29号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团年饭。想同毓敏台长以及一众 My Radio 节目主持一起团年的话，就要把握机会啦！ 大家好啊，咁啊中游地入咧，咁啊又同大家见面啦，逢星期二晚嘅11点钟，系啦，咁啊呢排咧。今日咧天气都好冻， 哇！咁啊 有少少惊惊地，因为我哋睇翻嗰啲新闻消息话嚟紧星期日咧，即系24号啊，如果冇记错就系话9度，咁啊亦都有啲外国嘅媒体就话香港可能会落雪， 有雪睇啊， 咁啊好惊。咁其实落雪就香港系曾经试过有个记录嘅，即系有新闻有真相，就系、是、呢个一大约系1967年至到75年之间咧，咁有啲报告，咁啊据闻就有又系啊有几次落雪。记录咁啊，嚟紧即日咧，会唔会系再有呢个嘅落雪记录咧？我哋又唔知道，我只知道咧，好大镬咧，因为嗰日要做， 你又要做嘢， 带呢啲咁嘅一天团，咁啊过咗去嗰个星期六日，我都好甘好辛苦。 都唔系啊，你顺便睇下有冇落雪咯。 跟住又加油呢个雪景啊，香港 系啦， 咁啊唔好塞车塞到趴街嘅，系嘛？佢好似啱啱过咗去嗰个星期日咧，系咪？即系咁啊，叫做唔知好冇彩啦。咁啊，过咗星期日做一团咁啊，喺去呢个港岛区咁啊接啦。咁啱啱扎马，你好似有参加扎打马拉松啦。咁啊，塞车塞到 一年一次，咁都 塞车塞到呕咁样啊！即系本来一个钟嘅车程咧，咁啊搞到两个钟，咁喺架车度噏咗两个钟，所以而家好攰，好辛苦。 饮啲水， 饮啲水，靠你啦 ，Alan 兄 ，OK 吓，袁绍要败阵啦，今 吓吓咁快， 嗰一开始即刻败阵。 哇，未讲点败阵？ 我哋今日集系即系唔会败阵，你放心啦，英雄嚟噶嘛，中流其合。嗱，我哋就系、是、今集咧，上次我哋讲一个尖沙咀导赏团啦，就系、是、上次嗰集叫做系即系讲翻中流附近嗰个古迹群啦。咁啊，今集系一个延续篇嚟，就系讲呢个隐形战区。咁啊，何谓隐形战区咧？咁我哋慢慢咧会喺节目嗰度咧，咁就会渗出嚟。喂，我哋原来有一样嘢，我哋漏咗上次冇讲，我哋系完全系失职。我哋讲系咪讲尖沙咀嗰个中流啊码头附近嗰个古迹群咧大嘅？原来我哋系仲一个即系呢啲奇嗰啲嘢碌状物体嘅 交俾你，碌状物体塞喺度啊！ 碌状物体 塞喺度， 系啦，碌状物体有五支旗杆咧，我哋系未讲，咁交翻俾 Alan 讲讲五支旗杆啦。 冇啊，五支旗杆就已经系人都识噶啦，基本上好耐。 喂，唔系而家嗰啲后生仔唔识嘅，而家后生仔。喂，嗱，而家你约人哋喺尖沙咀码头会喺边度等啊？ 都系 话五 M 记啦，或者喺星光巷附近啦，比较少啲，系咪仲喺五支？ 都有，如果。即系我哋嗰辈都仲有嘅， 系唔系好似就而家都好似保国嘅，即系以前就系五支旗杆等咁样嘅吓，以前就系成日都系即系睇啲电视剧啊等等，因为亦都系啦，即系你话由以前我哋会成日讲喺五支旗杆嗰度见面等啦，咁啊到而家就系可能喺 M 记啊或者其他中流楼下或者系呢、這个星光巷嗰度等咧，咁亦都系一个历史嘅变化，因为以前就冇咁多高楼大厦嘛，即系比较空旷啲系嘛，咁啊所以就五支旗杆咧。咁本来系有十支，即系嗰个我睇翻以前啲报道，就系访问翻以前嗰个萧罕公啦。 咁我唔知去咗边嚟噶。 好似喺中环嗰边，但系 即系而家喺度嘅， 系喺度啩。但系我就实际位置就唔系好知道。咁但系五支， 大家去揾下 五支旗杆咧，即系而家尖沙咀咧就冇变到吓。咁啊，本来就好似话要赶工啊，赶住啊，咁临时漏嘢咧，咁啊谂办法。咁嗰啲萧罕公咧，本来五支旗杆系挛嘅，又挛嚟咬翻直吓。OK， 咁啊变咗而家嗰嘅五支旗杆一路都喺度。喂，咁其实五支旗杆系咩嚟嘅，梁兄？ 咪就系嗰啲挂住啲咁嘅。 旗啦，国旗 有咩旗咧？ 嗱，以前就英国国旗、香港旗咁样啦，即系龙狮旗嗰啲系嘛？英国啦，咁啊，又仲有九龙仓啊、海港城啊嗰扎旗嘅，天星小轮啊，五支旗， 即系围绕住以前嗰时系仲系英国殖民地嗰时啦， 仲系英国咁样，好正常啊。咁样摆英国旗同香港旗， 五支有代表嘅旗咧，就摆五支旗嗰度。喂，但系由九七之后又有少少变咗喎。 咁啊， 九 七咁就梗系一定要换旗啦，一定唔可以摆英国旗嘅。 系啦，即系而家你攞支英国旗都可能俾人拉啦。系啊，何况你明目张胆咁样五支旗杆咁样挂喺度，冇可能啦。 但系好奇怪，又冇香港区旗，就只系一只系保留咗九龙仓、海港城同埋天星小轮，但系换咗两支新旗。 咁系咩旗咧？嗰两支？ 一个九仓电信。同埋一个就系有线电视， 唔系嗱，即系如果系冇错嘅话咧，即系有香港区旗最近啦， 最近， 但系都可能系都系数年之前咧，而家就系、是、即系共产党旗啦、国旗啦，所谓啊，咁啊香港特区区旗啦，咁啊九龙仓，咁啊海港城， 近年近几年先， 同埋天星小轮啊，都系，咁而家就系嗰个五支旗杆嗰度啦，系嘛，即系我哋系一大咁啊钟楼古迹群啊等等啊，就弱弱咧咁样咧，即系五支旗杆就会系而家系插喺度嘅，都系冇变到。咁但系其实去到五支旗杆咧，我都系恶哥个头。咁我恶哥个头就唔系睇嗰五支旗杆知咩事，系惊啲白鸽屎啊！好多啲鸽喺度，而家 唔得啊！ 而家飞嚟飞去。 咁你恶哥个头，万一中咗成个 食埋系咪啊？ 咁样嘅喎， 唔系咁你一定要恶哥个头啦，因为你惊啲白鸽飞过，唔知飘啲咩落嚟啊嘛，系咪先？咁啊都系担担地心。咁而家同埋你去五支旗杆咧，咁啊尖沙咀码头咧，你下昼过去就好多即系粗大陆口音嘅女士行过嚟嘅。你想唔想船咧，先生？你想唔想船咧？就系嗰啲卖嗰啲叫做游轮啦，嗰啲啦。咁啊游轮啊，因为而家就好多都系可能系叫啲同胞咧，国内旅行团啦，或者有啲系其他游客啦。咁佢见你系香港人啊，或者华人嗰啲，就系咁问你咁啊，想唔想船？ 维港一日维港游咁啫嘛。 唔系维港游嚟，佢直情系啲渡船嚟嘅，即系码头。码头系接你咧，而家好兴嗰啲，咁就系、是哦接你可能去住一晚，一局你住一晚，咁再你出去。 即系喺船上住一晚。 喺船出嗰度赌埋钱啊嘛。因为而家譬如你而家好多咧，咁啊讲翻你好多，譬如你丽星邮轮咧，尖沙咀好个海运码头咧，咁、啊、你好多啲行程都系两起嘢噶嘛，都系出去赌钱啦，都系出去、啊。因为你香港唔可以赌钱咁样讲系嘛，咁你搵又可以去上去参观下啦。 但系 你要感受一下， 海上边可以赌钱咩？ 公海啊嘛，公海 你都香港范围噶， 唔系啊，你公海系。即系叫系咪点样讲啊？冇嗰个任何国家都唔关事，都规管唔到你噶嘛。即系你香港个 law 就冇，个 law 就唔可以赌钱啦。但系你出到公海就系唔同讲法。咁、哦、所以好多都咁好、哦、多你而家去尖沙咀嗰个天星码头，就好多人问你上唔上船，上唔上船咁样，系嘛？咁就系会系搞到系好似少少乌烟瘴气咁样啦，系嘛？咁我哋就而家就系因为我哋讲到古迹群咧，今集讲战区，咁啊战区当然就话围绕住一带咧，咁我哋讲。讲晒之后咧，就可以串联一下咧。咁究竟系尖沙咀咧？点解阿袁绍我啦，同埋 Alan 就会形容系一个战区咁样讲啦？嗱，咁我哋就系、是、我哋都即刻我哋喺码头行前少少啦，咁就去呢个嘅过一条马路咧。咁我哋咧就会见到一个大榕树喺度啊。咁啊，大榕树咧。咁啊，另外就亦都系有个叫做话古建筑啦，就系叫做话1881， 好而家酒店嚟噶， 酒店系其中一部分。咁你有啲想知唔知其实1881系咩地方嚟嘅？1881 嗱，我好似咧以前就系一个即系、就是、水警总部嚟嘅，即、就、系、是、英即系、就是、英国水警总部啦。咁就佢嗰阵时候咧就。即系日本占领嘅时候就变咗做即系海军日本嘅海军基地嘅，咁、之后又俾翻咗英国做翻呢个水警啦。咁啊，嗰阵时即系呢个1881好似系报即系同啲船只报事咁嘅嘢嘅，系啦。咁去到即系某一个年份，1907年好似系啦。咁啊， 咁其实嗱，1881咧，你咧就咧略略就讲咗嗰个廊出嚟，即系个廊出嚟啦。咁其实而家1881嗰个位置咧，就叫做尖沙咀山嗰个位置。咁但系你会咁你话个山喺边咧？个山系铲平咗，冇咗嘅。 个山已经系冇咗啦。 即系而家佢181位就系铲平咗。 其实喺个山上边嘅本身，咁其实最初181嗰阵时咧，就唔系即系而家我哋所见到嗰个类似个古建筑咧，就话以前就本来咧，因为有一架船，咁啊退咗只叫做约翰亚当号咧，咁一架运咗鸦片嗰啲船嚟嘅，吓、啊，即系一个荼毒生灵嘅鸦片船。咁啊，因为系即系差唔多刑满要退役啦，即系服役期完咗啦，咁就嗰阵时就香港政府叫佢拍喺个维港嗰度咯，即系做呢个嘅水警总部。咁啊，后来因为系一场火灾啦，啊1840年咁上下啦，就系、是、火灾咧，咁啊烧咗架船，直情系冇咗。咁啊，就系亦都系好彩咧，就冇人命伤亡。即系嗰阵时啊，1881呢个水警总部前身咧，咁就系呢一架咁样嘅鸦片船嚟嘅吓。咁啊，头先我所讲过个咩约翰啊、亚当号啦咁样。咁啊，后来就系、是、再咁啊，谂住喺都系要各搞一个水警总部啦。嗱，因为咧大家系都知道，如果系约略知我哋提有系追我哋中流期入嘅节目咧，咁啊都系会大约知道，其实尖沙咀嗰阵时咧，嗰、那个地区咧系要嚟同附近中环啊嗰啲啊喺个抗衡咁样少少，即系抗衡啊嘛。咁后来就因为你英唔系抗衡，即系你英国人叫话系大家互相保护嗰个维港，即系你英国嗰边啊有佢嘅，譬如金钟炮台咁啊，尖沙咀咧，咁啊以前系181个位置咧，咁你会发觉系而家你系上到去二楼嗰度搭 lift 咧，会有一支炮，咁因为以前系嗰个西九龙炮台嚟噶嘛，系一个炮台位置嚟，咁亦都喺嗰个炮台位置，咁头先我所讲嗰、那个尖沙咀山个原址嗰度咧，咁、就系有呢、這个咁样嘅炮台建筑喺度咁样嘅。咁我哋咧就先讲1881之前咧，咁啊，因为头先我都系，因为嗱，其实好惨，因为我唔知啲电话咧系咪咧以前好兴插卡换电嘅，咁即系啲人好中意啊。咁而家就啲电话出嚟出佢啲手提电话就出好多就冇插卡冇换电噶嘛。咁因为嗰时买得太多卡嗰啲啊，搞到我啲相唔见晒，我都唔知道。即系以前影落1881啲相啊，或者系信号山嗰啲咧，就唔知摆边。咁所以头先我都系临收工我都走过1881啦。咁啊夜景就是、啊咁啊再望一望影一影相，谂住系即系俾啲观众啊听众啊再望望。即系你话啊有乜好睇啊？其实就唔同嘅。咁而家导赏咧睇下都应该。咁我哋咧嗱，首先我哋进入1881之前咧，我哋麻烦啦、啊、Tony 兄就播一播嗰、那个防空洞俾我哋啲听众啦。咁呢个咧。其实呢个位置咧就系1881其中一个位置嚟嘅， 里面嚟嘅。 唔系门口啦，广东道啦，1881咧有两个入口嘅而家。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正门的，就是梳士巴利 门。 但其实那个不是正门嚟嘅，侧门嚟嘅。正宗的正门咧就喺广东道嗰度，广东道。即系好 Q 多大陆人喺度排队买嘢个港岛度啦，系嘛？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间珠宝店咧，里面咁其实你经过咧，咁啊啲游客嘅熙来攘往啊，就会见到啊呢一个珠宝店。咁好多时啲人系挂住买嘢，你入咗去睇唔到啦。你我哋呢啲冇钱买嘢嘅，就企喺门口咧望门轻叹啦。但系话原来望门轻叹咧，咁亦都可以见到当时1881呢一个就系当时嗰个防空洞嗰个入口嚟咁样嘅。 哦， 明唔明啊？因为嗰时系即系据闻就系因为系水警总部啦，咁啊因为系抗日战争，咁亦都系水警总部下面有几条防空洞喺度。咁啊，话说几条已经封咗，咁而家呢一个咧系一个入口嚟。咁另外系你系从这个入口呢再上去二楼呢，咁叫做话睇返少少1881嗰个历史，那个叫做话系一个类似个文物探知咁样嘅概况介绍返1881。咁我哋就麻烦阿Tony去下一张相，就係、是、嗰碌花岗岩呢条柱啦。呢条柱呢 呢条 柱呢今集好啱你喎，全部讲柱喎。 係啦 ,ok。嗱呢旧嘢呢就话呢系亦都系对住广东道嚟嘅。咁点解而家会仲喺度，咁喺1881嗰度咁靓嘅建筑冇啦啦有座山晒秀啊岩岩沉沉嘅花岗岩石柱嗰度呢， 好唔过眼 呢一个呢，其实就系呢我对柱系特别敏感少少，所以我就一去到就会揾到啦。咁呢一个亦都系喺防空洞隔离上楼梯呢一碌嗰个花岗岩柱呢，就系、是、正正系话俾大家知道呢1881当日个正门呢就系、是、呢个位置。咁佢山晒秀呢就系话特登保留俾大家睇一睇。嗰阵时呢咁啊，呢条柱已经系山晒秀啦。而家即系话俾你知啊，佢又有好鬼多年历史。 即系呢个就系嗰正门嚟嘅。 正门嚟嘅呢一个亦都系当日嗰个水警总部咧嘅唯一入口。 下个唯一入口嚟，即系而家就我头先都讲个梳士巴厘岛啲人就以为系正门啦，其实唔系嚟嘅。是因为而家呢喺嗰个梳士巴厘岛呢就摆一个类似喷水池喺度，跟住有好多唔同装饰㗎嘛。咁好多游客就喺嗰度影相，哇好靓啊，跟住以为嗰度系正门。但其实就唔系。咁正门就喺广东道嗰度。呢 碌 花岗岩嘅柱呢最唔好觉呢就系而家嘅乜大契丹呢，其实佢个正门门口都好大咁样嘅，系咪先。咁我哋呢咁呢幅相可以收一收先，麻烦。咁我哋呢就呢睇完呢两幅相之后呢，咁我哋基本上会有两个会有上面有个主流啦，即系你喺梳士巴厘度望上181好大个主流啦。咁我就唔特别喺度播嗰幅相啦，因为大家都你就咁你上网搜寻，你都181。咁而家一搜出嚟咧，就系、是、大把头先我所讲呢啲相噶啦。咁我哋咧反为咧，我系即系我系自己有啲兴趣咧，就系两个地方。第一个就系、咁麻烦播一播餐厅幅相出嚟，二楼餐厅。咁二楼餐厅呢，咁你会见到呢，即係其实你係沿住梳士巴厘岛啦，或者你喺呢个广东道入口嗰度呢上去啦，係咪呢。咁我就因为前面呢直傍少少呢，咁有间餐厅嘛。咁餐厅嘅左下角系咪嗰碌花岗岩嗰碌柱囉，即係头先我播出嚟。 哦，就係嗰碌柱。 嗰碌柱囉，係咪先。 哦， 啊，你搵柱都几叻，原来唔系淨係我叻。咁你会发觉见到呢，嗱呢一个餐厅呢就系以前个马厩嚟嘅，即系养马嘅地方。因为以前呢，咁啊1900之前呢，基本上系你嗰啲交通嗰啲又冇咁流畅，冇咁流通㗎嘛，係咪先。咁你巴士站都系1920打后嗰啲时间呢，咁先至会有啦，係咪。咁所以以前嘅无论你达官贵人啊、官兵啊、差佬啊，上游呢都系用马做代步。咁你会发觉呢，呢、這个马厩呢，即系而家呢个餐厅呢，咁马厩，咁 A 轮发唔发觉呢一间餐厅有啲咩特别呢？留意去到门。 佢对门比较， 你同我两缸叠罗汉呢都未必够佢高。 系咯， 因为点解呢？因为呢我所讲就系、是、因为以前系马厩嚟噶嘛，系养马嘅地方嚟，咁所以你要发觉佢道门呢，基本上以前呢就系、是、俾马入去住，俾马生活嘅， 系嘛？ 诶，养马嘅地方咯，养马嘅地方系马厩啊嘛。咁佢楼上嗰啲咧就系咧俾养马嗰啲工人啊，或者嗰啲人住返咁。 即其实嗰啲门系用返以前啲门 系 嘛？ 系以前啲门嚟㗎。唔系，佢当然就重新再翻修过啦。但系佢嗰个主体建筑呢，佢系冇改过咁样嘅。即呢个系下面就系养马嘅地方。咁而家变咗餐厅啦。咁、你会见到系楼底非常之高。咁上面呢就系、是、呢咁啊俾人住㗎啦。咁我哋可以识一识返呢幅图嚟。唔该Tony。咁我哋就系、是、即约略讲讲就话头先1881呢上去有呢个几点啦。咁第二就系话呢，除咗睇嗰个花岗岩魔柱，一定要我哋系即系作为香港人啦，一个香港嘅历史啦。咁啊，我哋值得留意同埋影相，同埋个防空洞啦。即系当日系日军咁啊，点样攻占香港？我哋点样系打仗啊？少少有啲战争史啦。咁同埋头先个马厩之余咧，同埋有个叫做话白色有个塔仔咧，记唔记得？有冇留意啊？即系啱啱住广东度转个位咧，你系平时经过，你抬头望下去，见到一个白色嘅建筑物。白色 其实 就是那个时间球的一个塔，白色的建筑物。建筑物咧，咁佢上面有个银色个波波嘅、 啊， 有冇留意啊？ 冇留意啊， 冇留意完全， 冇完全冇留意， 真系唔睇嘢喎，真系，即系咧一棵大榕树上面有个白色有间屋仔咧，有个塔咧，咁好多人就会上去影相嘅。咁嗰个亦都系嗰个叫做话时间球啊，前时间嗰个布什个球体。咁啊点解咧？咁啊会有呢一个咁嘅球体喺上面咧？就系、是、因为当年咧，大家咧你睇翻而家尖沙咀嗰个地形咧，咁啊应该而家系中流对出个位咧，即系附近我都讲过，其实咩都冇，咪错咗，即系一个即系笪地嘅烂泥一带啊嘛，咁样咁咧，啲船咧，啲外国嗰啲商船咧，即系欧洲啊嚟到啲船啊，经过咧，咁因为以前啲科技冇咁先进，亦都冇咩什么 GPS 啊，亦都冇人会揸住部 Samsung HTC 啊iPhone 啊， 系啦、啊啊， 我哋而家个位置喺边啊？咁以前冇噶嘛，咁啊都系咧，同埋就时差关系啦，因为你欧洲都系慢香港六七个钟以上啦，等等。咁嚟到呢度咧，咁系一个定时个时间球体嚟嘅，嗰、那个白色嗰个波波，银色波波咧，咁佢系点样？佢系每逢系即系嗰阵时候每日嘅12点搭二咧，就会升起个波波。咁人手嗰个塔仔咧，就咧、是、有啲机器啦，你啊搵个人入去咁转转转，咁升起个波波，就话俾啲商船知道咧，而家系大约 概十二点零嗰个时间咁样嘅。咁、 哦、 差唔多到一点咧，咁、那个波波就会降翻落嚟咁样噶啦。 系。 咁同时亦都系你经过，亦都系可能会有啲好大个，有啲咩又三角形啊，又圆形嘅，又唔知不规则图案咧，嗰、啊、啲就系风球嚟嘅。一遇到啲咩什麼有啲咩 即係大風啊 一打風咧，咁佢要俾啲商船知道啊、哦、或者你拍埋一邊咧、哦、安全啲啊，就會舉起嗰啲咩三角形啊，嗰啲 即係而家睇到啲咩風球啲係嘛？ 即係而家嗰啲風球符號咧，都係以前嗰啲咁啊變出嚟噶啦，有咩倒吊三角又唔知咩，咁當然就以前又分得冇咁仔細嘅，但係起碼都會話俾你知三號風球、八號風球、啊、九號風球啦，以前有咁啊類似咁樣嘅。咁咧就係咧，一八八一嗰度咧，咁啊，除咗你睇個主流啦，睇花崗岩啦，睇嗰、那個馬厩啦，咁同埋呢個時間球體之外咧，咁亦都係一個大家係作為一個導賞咧一個建築，即係一八八一嗰陣時候，即係一八八一年嗰時候，咁佢開始到呢個嘅。咁啊，一九九六年咧，就系成为呢个嘅前嘅水警总部啦。咁而家你发觉咧，佢咧就咧好靓，整到一座系好似啲古式嘅建筑咁样。但其实以前唔系咁样，以前系白色做底色，咁有啲蓝色嘅颜色就会衬托，真系好似啲而家，譬如你系睇翻个太子警署嗰啲啊，又系白色蓝色，佢系类似咁样， 即系旧式警署嗰类， 即系油麻地警署嗰啲，佢系佢嗰个系、那个图案啊，个颜色个构造咧系归一咁样嘅吓，咁但系而家就系即系改建咗一个系叫做系名店街啊 ，shopping mall 啊， 咁点都整靓啲， 或者走完之后咧就靓啲。咁因为而家一八八一咧就系呢个嘅我哋嘅香港嘅即系超人啊李嘉诚先生咧就咧长实嗰集团咁啊收购咗啊嘛，咁啊但系其实就即系当日咧。咁啊，重新開放嗰時咧，咁啊有好多啲市民有啲唔同嘅意見啦，有啲就話哇，即係好似明明係古蹟嚟噶嘛，咁我又覺得係啱，因為你古蹟正常係親民噶嘛， 你俾你俾得李嘉誠，佢咁嘅要賺錢噶啦， 唔係我哋即係唔係針對人嘅，針對係總之你一俾啲商業嘅機構一收嘅咧， 一定噶啦， 李嘉誠你加乜都好都係賴嘢，都係賴嘢噶，咁啊就而家就變相咧。就系、是、就话咧，变相系而家系全部卖嘢名店街啊，吓你根本上啲珠宝啊，卖手表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人系唔入去，咁所以就话你作为一个古迹咧，你系好唔亲民，咁啊变得即系亦都系当时即系重新系复建咗啦，装修咗之后咧，咁啊会系有啲咁样嘅唔同嘅声音，有啲就哇几靓都 OK 啦呢啲，咁嗱老实讲嗱，问平心而论就而家我觉得都几靓嘅，咁但系喺个意识上就梗系。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因為你純粹係作為一個古蹟保留嘅， 即係冇咗， 我覺得 OK 嘅。但你冇整咁多啲名店喺度啊，大佬真係唔想入去咯，係咪先？ 冇噶啦，你俾得商家佬。 除咗呢啲之外咧，一八八咧亦都係會講講就話嗰個係榕樹啦。咁而家咧，佢咧喺嗰個時間球體嗰座白色嘅 building 隔離有棵好大嘅榕樹，咁啊差唔多過百年仲喺度。咁而家就話佢好似就好似拜四個咁樣咧，一二西三四東南西北有幾棵。喺度，咁其实而家系亦都系一个故事啊。以前嗰个环境咧，尖沙咀咧围绕住一八八一咧，系有192棵呢啲咁样嘅大榕树， 咁多。 咁长实嗰阵时收购咗咧，佢就想系全部劈晒。咁后来有啲即系保育团体就话出嚟就话嘈啦，就话喂你唔系嘈啦，就话针对个喂你唔可以劈晒啲树，因为树对一个环境对一个地方嚟讲系即系无论你系散热作用啊。避熱嘅遮陰啊，等等，即大樹好遮陰咧，都係好重要。如果唔係，你會搞到成個尖沙咀咧就咧好熱咁樣，係咪先？咁啊，所以但係咧，就係、是、都始終都係劈咗好多啦。咁而家得翻係居民就係得翻十八九棵啦。咁唔知仲得翻十八九棵啫， 劈到劈足。 另外喺一八八一上面嗰個主建築群嗰度咧，就得翻係四棵，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四個一至三四杜威米花就冇須咁樣嘅，啱啱咪四棵咁 劈咗好多。 咁所以咧一八八一咧，我哋可以虽然你见我都系讲得好特登，因为我哋时间又唔多啦，咁我就会讲快啲。就我哋一八八嘅咧，主要系睇呢个咁样嘅当日嗰个水警总部吓、啊、之余隔离。另外你会发觉啊，点解会无啦啦有个红色嘅砖屋嘅，亦都系嗰阵时嗰个 D 消防宿舍嚟嘅， 系 咯，系啊，你系喺隧道上嚟，你会见到架消防车 Dennis 个牌子咧，就系、是、当日嗰个消防嗰、那个消防嗰、那个消防员宿舍同埋个消防局嚟嘅，咁而家就变咗呢个嘅卖嘢嘅普贤眼镜啦、上海滩等等嗰啲，即系嗰啲名牌嗰啲购物站，咁其实亦都系话分两头，因为你当时你系对面就系呢个火车站啊嘛，万一有啲咩火烛都 可以在对面即刻整个消防车过去救火，即是这个是当时那个你会发觉那个社区那个建设的为主咯。咁啦，讲翻起嗰个时间球体啦，时间球体就一路都系1881，即系而家个水警总部嘅位置。咁但系后来咧，因为咧咁喺嗰个火车站之前咧，咁啊我咪上集都讲过有叫大包米嘅地方。咁因为大包米咧，佢系喺而家。是啦，那个叫信号山公园，咁亦都系尖沙咀其中一个值得大家去睇个景点嚟嘅。咁我因为时间唔够，我头先就冇影相啦，咁亦都系讲声唔好意思，我啲相唔见晒啦，唔知喺边啦。咁呢其实喺嗰个缅甸台呀附近咁上呀，即系你 K11 穿过去呢，你发觉咦有个垃圾站，垃圾站呢好得意喎，有旧嗰时啲打仗嗰啲呢，咁嗰啲界石喺度。但而家就系、是、即系亦都系反映呢一个香港嘅地方呢，个政府就唔係好珍惜啲古蹟， 因為垃圾站啫， 喺後面無啦啦整個垃圾站。第二就係好多垃圾物掟住嗰嚿咁樣嘅界石喺， 真係慘啊！ 即係呢個戰爭記錄嚟嘅，即係我真係頂佢個肺係咪先？即係好肉酸嘅真係。咁上面有個信號山公園啦，佢寫住一個信號山公園，咁大家可以 係要行上山 嘅 啫， 行上山，但係就行到嘅好好少嘅啫，即係你五分鐘你就算我哋係七六八十咧都可以上到去嘅，好方便。咁啊睇一個嗰個紅。识个转个塔，但系大家记住咯，要系有个时间嘅。 即系个下昼系嘛？ 佢系上昼开一开，咁然之后咧中间咧好似啲酒楼咁落场咁样嘅。 系 咁下昼系差唔多，会两三点咪再开翻。 即系都系有个 lunch 嘅时间啦。 即系嗰度有个叫信号山公园啦，就系、是、以前嗰个大包米咧。咁因为系即系嗰个系本来1881嗰个球体。因为就搬咗嗰个大包米度，因为佢仲对住个海角嘛，以前嗰个黑头角嘅，系仲个尖端端对住外面啲商船系仲易睇到咁样嘅。咁后来就因为再要建筑呢个嘅火车站啦，咁啊嗰度亦都系填海啦，咁亦都系咧加上即系呢个嘅。1900多年之后咧，差唔多嗰啲时间咧，跟住无线电开始就系会发展啦。无线电咁亦都唔使呢啲系比较佢哋觉得老土啦，唔使你再无啦啦12点零嘅升个球出嚟提我哋报时啦。咁啊用无线电咧就会系仲方便咁啊快捷啦，系咪？咁所以咧嗰、那个信号山咧。咁亦都系咧，叫做话系功成身退咧，差唔多啦。 系啊， 系嘛？咁啊，1907年嗰个信号山，咁嗰阵时系即系从呢个1881就搬过咁样。我补充翻嗰个年份俾大家得个支柱啦。咁咧，火车站咪1915年嗰时就啱啱起好嘛。咁所以咧，佢又复辟咗，其实就大家会见到系5、6年咁上下时间咧。跟住咧又冇咗啦，好短命。咁亦都系将翻个波咧就传嚟传去啊，传波就传翻过而家1881嗰度。咁所以你见1881嗰个白色嗰个塔仔嗰个波咧，其实就系都有好多年历史。 即系其实将个波搬嚟搬去啫， 即系教波咧，俗称教波啦。咁加翻而家个信号山嗰度，咁、即系今集就系主要咧讲呢个1881啦。咁其实唔系，未讲晒。嗱，我哋讲完1881，咁啊再讲头先都讲个大包米啦。嗱，大包米真系大家我觉得。包括你都是值得上去睇底，除了底嗰个信号塔之外咧，另外咁咧，我会发觉啊，咁你上到去行嗰少少路咧，攰攰地饮啖水，咁跟住礼所就会去厕所噶，系嘛？咁你就会有个公厕参观啦。哇，点解间公厕咁靓咧？原来公厕就以前间屋嚟嘅， 吓 咁啊，嗰度系一间屋嚟，就改建成公厕。咁同埋你去大包米，即系嗰个信号山嗰度咧，你会发觉仲有少少有啲炮台个位置。啊、當然就而家我個拆曬啦，咁另外有一個有間細細啲屋仔咧，咁我懷疑係嗰度係啲軍火庫嚟咁樣，嚇、啊！即係嗰陣時即係即係尖沙咀我都講過係一個戰區嚟啦，圍繞住啦，係嘛？ 都唔奇 嚇。咁啊嗱、啊，我哋一連兩集就講咗鐘樓啦、啊、火車站啦、天星碼頭古蹟群啦、咁啊消防局啦、啱啱1881啦。咁我哋再行前少少，再过少少，再过少少，咁亦都系讲翻一个战区俾大家听，就系咩咧？嗱，我哋咧每逢出嚟去尖沙咀咧，成日都会经过，但系如果大家唔揾翻嘅历史，亦都唔会知道，就系、是、呢个嘅九龙公园。 啊，嗰度又系战区。 九龙，因为九龙公园本身咧，以前咧即系未成为呢、這个1970年未成为九龙公园开幕，系咪1970啊？我唔知乜错啦。之前咧，咁啊，亦都系一个咧。全个位置九龙公园咧，即系嗰个山头位置咧， 就是这个叫威菲卢的军营里。 是。 咁、啊、但是现在就拆了很多了，即是又是80-90栋了，现在就拆到得返两栋。咁那两栋呢是什么来呢？那两栋呢就是现在我们去九龙公园你会上到去有个叫文物探知馆的地方。啊、文物探知馆。 边 九龙公园里面。 里面来的。 里面来的。咁你原来你是又未去过的。咁你所以就 好、是、多地方去过 嘅，所以咧， 唉， 你又净系去尖沙咀，我哋净系去呢个海港城啊、太阳力好中心啊、海运睇戏，系咪先？ 去亲， 所以咧， 九龙公园都系 要行下呢啲咁嘅景点啦。咁九龙公园咧，咁亦都系头先阿袁少我所讲过啦，就话一个军营嚟啦。咁而家文物探知馆咧，定时定后咁啊，会有啲唔同嘅关于香港啊或者其他啲展览，例如话诶试过咩邮务啦，即系讲下啲邮票，讲下啲邮政嘅历史啦，咁啊，又或者系讲下啲即系工厂妹啦，以前香港嗰个工厂嗰个发展史啦，咁啊最近之前咧，咁而家我就冇留意咧，就唔知道有啲咩特别嗰个系再喺度摆呢个展览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尖沙咀一连两集讲晒咁多嘢，九龙公园。全部军营嚟，181又系水警总部，隔篱又系消防局。 唔该，你话成个 咁亦都系有啲唔同嘅炮台咧，就对住个海。咁大家将所有我哋一连两集讲呢啲地方串连落去，尖沙咀就系一个隐形战区。当然而家隐咗形啦，系咪？ 即系梗系隐形啦，而家 咁以前就系一个真系一个战区 嚟嘅。 唔系嗱，而家咧 战区 shopping 战区，而 家咧就变咗第二个战区，呢个叫 shopping 个血拼个战区。 拼戰區， 咁一年兩集就短短咧，希望大家咁多位位朋友仔咧，對尖沙咀呢個地方，除咗 shopping 食嘅嘢之外，可以睇下我所介紹嘅唔同嘅景點建築，欣賞下啦，好嘛？好，咁我哋今集節目咧，亦都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下星期再見，拜拜。